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不磨灭的建国义绩，向日会会长等南朝鲜的各阶层人民称颂金日成主席，说他在抗日革命斗争时期提出了主体的新政权建设路线，而解放后在北方建立了工人农民的第一个国家，从而打造了一个使民众享受幸福生活的摇篮。金日成主席建立了一个民众当家作主的新的国家，他就是建国的领导者。朝鲜的极高荣誉和尊严，北方民众有意义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建国的慈父。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金日成主席的英明领导和莫大辛劳所带来的结晶，朝鲜就是金日成主席所留下的宝贵的革命遗产。南朝鲜的报纸和杂志也刊载了题为金日成主席是建立一个世界从未有过的民众福祉国家的民族太阳，金日成主席的一生是太阳的历史，充满着可供民众享福享乐的建国业绩等文章。